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岁月留声机。 上面听的这首歌是阿松《三件事》，词曲都是李宗盛。顾名思义，这首歌写的是李宗盛自己的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写自己很宠爱的女儿；第二件事情，写自己工作过程当中的苦恼；第三件事情是写自己成名之后的艰难。这首歌很平缓地诉说着三件事情，可就是这平平淡淡的叙事当中，让人觉得非常的感动。歌曲没有丝毫的悲伤，从激励人的角度说，它首先是让你看到了相同的遭遇，有了同理心，告诉你最后并不是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事情总会变好的。不管现在怎么样，生活总是会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的。希望你可以在这一首阿宗三件事当中收获力量。 春儿是我的女儿，是上帝给我的恩赐，我亲自给你取的名字，希望你平安一世。 你说你喜欢我的歌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好事，嘿嘿嘿。你说你喜欢我的词，总是道出你心中不与人知的事，嘿嘿嘿。我不知，我不知，我几何。有时快，有时慢，有时简单，有时难，有时心烦，有时不知怎么办。我不知怎么办。你说你喜欢我的歌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好事，嘿嘿嘿。你说你喜欢我的词，总是道出你心中不与人知的事，嘿嘿嘿。我不知，我不知，我这歌有时快，有时慢，有时简单，有时难，有时心酸，有时不知怎么办。